好，翻嚟第二节， 系第二节。 哇，其实真系消息咧，呢轮真系多到咧、 啊， 你真系唔快讲，子弹追讲唔晒。 系、 啊、好，咁我哋咧就讲下美国航母啊。 系啊， 咁咧而家头先咧，我哋系咪讲到咧习近平就喺南海嘛？ 系啊， 因为美国咧每一次都系咧好似跳查查咁啊，你进我退，我进就你退嘛。好啦，今次咧你咁样玩法咧，特朗普话：，诶，我又陪你玩啦，要跳下舞嘛。 系 一只手拍唔响，咁咧，于是咧美国航母咧，今次大家知系罗斯福号嘛， 系 就嚟咗南海嘅。咁罗斯福原本喺边咧？原本印度洋嗰边嘅，咁佢摆明咧就过埋嚟噶啦。咁跟住咧就后面咧就仲有两架咧，一架咧就斯坦尼斯号啦，另外一个咧就卡尔文森号咧，其实就喺太平洋东嗰边，系啦。咁咧就有咩事咧，其实照过嚟都得。 好似呢排沟翻啊菲律宾、 啊，系啊，佢又可以停喺菲律宾一路，系啊。咁同埋咧，佢而家咧嘅航母舰可以停边咧，可以填新加坡嘅樟宜海军基地啊。 系啊。 哎呀，所以其实咧，新加坡咧系俾一个好大嘅方便佢嘅。 越南都拍得未啊？ 越南未得， 越南 未得，因为越南唔敢。 哦、okay ， 越南唔敢。越南咧，其实依家咧个情况就系咩咧？就系佢同大陆 friend。 哦。 但系咧，佢南海又要玩。 哦。 但系咧，佢又未敢因为南海同大陆反面。 哦。 因为佢知道咧，如果南海呢单嘢同大陆反面咧，佢随时得个吉。 诶、哎。 因为咧，大陆会硬抢。 咁咪第二次情越战争哦。 哇！但系如果打多场咧，老实嗱，大陆咧就睇落会赢啊嘛，其实都好难讲噶，都好难讲，因为咧其实你一打咧，世界人帮佢噶，所以咧就唔知啊。但系你话俄罗斯会帮大陆定帮越南啊？唔知啊，因为俄罗斯依家就好似唔可以放弃大陆啊嘛。 我觉得唔会帮， 唔会帮睇佢死咯， 系啊， 睇佢死咯。喂，但系如果越南话喂，我要啲武器，你可唔可以俾我啊？要唔要俾佢咧？ 现金找数。 现金找数得嘅， 现金找数 得嘅，但系都好赚喎。 系啊， 所以好玩啦呢单嘢。如果坚嘅话就 系啊。 好啦，另外一单咧，讲到呢个嘅富兹涅佐夫啊， 系啊， 哇呢个正啊！你知唔知咧？近排咧，即系有啲西方嘅媒体唔讲边个啦，咁、 啊、 西方媒体咧就话：喂，呢、這个富兹涅佐夫啊，哇渣到啊，喺航空母舰界入面啊，你排队尾啊， 系啊尾啊 尾啊，跟住咧俄罗斯佬一听几嬲啊，心谂有冇搞错？我哋排你尾啲，点解话我哋排你尾啊？跟住佢哋话啦，嗱，首先咧。你呢架嘢，载机啊，废啊！ 呢样嘢唔好讲咁多，睇张相就知啦，鲸鱼一条啦，系咪？ 系啦，首先咧，你知佢喷墨噶嘛？ 系啊， 即系话咩意思咧？佢嗰个涡炉唔得啊！ 系啊，涡炉唔得。 即系个涡炉咧，即系佢个柴油嗰个动力唔掂咧，咁变咗咧就嗱，其实黑烟咧，老实就本身咧个问题咧就唔系即系大得好紧要嘅，但问题咧黑到咁咧。就唔系个黑嘅问题，系呢个黑到咁咧，就知道佢入面个炉唔掂啊， 炉唔掂啊，唔够热啊， 唔掂咧就搞到咧你系咁咧 烧 唔尽啊嘛，仲要咁咧你个动力咪好差咯， 系啊， 所以咧其实咧逆风飞咧佢几多节咧我哋唔敢讲， 系啊， 咁变咗咧嗱，首先你知佢啲机已经难飞啦，首先佢以前有啲苏33噶嘛， 系， 后来已经换晒做米格29，其中嘅原因会唔会因为个锅炉唔够快，逆风唔够强，顶唔到啲风起嗰下唔够劲， 系啊，唔够力啊， 咁所以就要换嘅轻啲啊。 系啊， 咁当然另一个问题就系佢个拦阻索唔得啊嘛， 系啊， 拦阻索咧佢系断啊嘛， 系跌咗两架落去啦， 跌咗两架啦，一架苏33啦，一架米格29K 啦， 系啊， 两架都跌晕，即系两架都试晕都唔掂啦， 系啊， 咁咧呢个又系一个问题， 系， 咁当然佢又冇弹射器噶嘛， 冇， 咁咧佢又靠滑跳起飞啦， 系啊， 咁所以咧成架嘢咧，佢载嘅舰载机又少啦， 系， 同埋佢咁多年训练啲机师都好少啦， 系啊。 咁变咗咧，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咧，佢呢个咧，其实嗰个设计咧，大家知咧，美国同俄罗斯咧个背后设计唔同嘅话，美国设计进攻型嘅，即系话咩咧？佢啲战机咧，全部咧系围绕住战机嚟玩嘅，啲战机就系个核心。但系呢个唔系嘅，佢核心唔系啲战机， 系 核心啲导弹，嗰啲咩元武岩啊、花岗岩嗰啲， 系 即系其实佢最劲唔系啲战机，最劲系啲导弹啊，佢哋系四五倍音速噶嘛，即系佢系摆明系攞呢架嘢咧就嚟防守嘅，佢防守咩咧？防守北极。 哦， 同埋咧，防守黑海舰队最紧要就系啲潜艇啊、 哦。 如果你飞嗰啲咧 P8 啊 P3 入嚟咧，想打猎我嗰啲潜艇咧，我就出上面啲战机嚟及你咯、 哦。 其实调翻转佢防守嘅。 哦，依家。 所以咧，大陆而家系咪做咗个辽宁号啊？ 系。 同埋做咗二号舰啊嘛。 系啊。 001A 嘛。 都系富兹涅佐夫级啊。 姊妹舰啦、啊。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即系话大陆依家仲系用紧防守型嘅战机，唔系防守型嘅战舰，但系就用进攻型嘅战机。 系。 咁就会失败，但係嗱又咁讲，嗱我又觉得呢又唔好咁悲观，即係呢大陆呢两架追落后嘅嚟緊，如果佢个002先见嘅，所以呢我哋依家就放长声间睇佢002有几劲啦，係啦，好啦，咁我哋要讲下章啦，下章呢就讲到呢美国呢就同意呢就卖台湾呢啲潜艇㗎嘛，一啲技术组件㗎嘛，咁当然有好多嘢啦咁讲，即係例如话呢一啲动力系统会对讲下啦，啲武器啲 装备啊嗰啲嘢啦。咁你知其实潜艇咧有很多组件啦，嗰啲技术其实咧就你唔教人，你唔会识噶，真系。即系例如你点样去消除噪音，已经好大学问啦。 哦，螺旋桨嗰个已经好难做啦。 其实个螺旋桨，例如话你系讲紧五个叶啦、七个叶啦，系嘛？即 系 几多个叶已经系一个问题啦。跟住 个 形状呢个问题。 形 状啊， 角度嚟攞睇翻啲纪录片咧，最难做一样嘢咧。是原来你海水入面咪好多气 气泡。 气泡嘅。 跟 住你个螺旋桨转嘅时候呢会将啲气泡呢卷成一条涡轮㗎嘛。涡轮因为中间呢就会将啲空气呢集中晒就。 集喷啦。 集变咗一条线呢。 对呀。 一条咁样喺度。 吹到。 吹啲气出嚟。 一条泡一条线。 喺嗰条泡线啦。嗰条线呢是、 啊、 就是最嘈嘅地方啦。 是啊，同埋你好远都 detect 到㗎。 好远都听到。 好远都 detect 到。 好远听到你透气嘅。 系啊，同埋咧，你咧如果咁样转咧，你要好慢， 啊、 你要转到好慢，可能你成件事得十节， 系啊， 去到咁慢、啊，甚至乎要去到咧八节、 啊、 九节，即系你要慢咧，你个气泡就产生得少。 啊、但系问题就系你潜艇本身个水阻好大啊嘛。 系啊，咁所以你个动力就同埋你嗰个储备浮力唔够咧，你就沉噶啦。咁、 啊、 所以咧就要做到好大架就咁解咯。 系 啦、啊，咁咧呢、這个今次咧美国同意销售啦，但系其实咧我哋觉得呢个系玩嘢嘅。即系我就唔认同嘅，即系我觉得你话美国最后会唔会买咧？唔会嘅。 系， 即系你咁谂，特朗普而家今年系咪大入第二年啊？ 系， 咁嚟紧下一年咧，嗱，而家系咪有个中期选举啊？ 系， 其实咧有时好多咧政治分析咧就话，点解美国而家突然间特朗普咁硬咧？就因为佢要帮共和党咧中间嗰个特选。嗱、這個、呢个咧就 Alex 成日讲嘅， 要揾接班人啦、啊。 特朗普咧，其实特朗普咧本身话唔到事嘅， 系， 即系咧啲共和党啲大佬咧会就系捉住佢，喂，我哋大选啊，大佬，中间我哋要选国会啊，两边参众两边都要选，选一半选三分一， 系啊， 你再系咁玩，我哋就会死噶嘛， 系啊， 咁啊做啲嘢啦， 做啲政绩出嚟， 做到咧就系美国好劲啊嘛，总之又系做大美国啊嘛，同埋最啱佢口号啦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嘛，咁咪劲啲咯。咁呢个咧同意销售咧，台湾嘅同胞咧，大家唔好咁开心住啊。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咧系有下半场噶，咁啊睇埋下半场咧先决定。如果唔系咧，我等你高兴嘅其实。另一个咧就 F-35 咧，今次咧第一次进军南美喎。 系 咁呢度边度咧？智利利马嗰边 哇，喺度好难喎，真系 哇，嗰度都好多战机嘅喎。 系 啊，你见到依家你就咁骤眼望落去咧，啲加油机啊、大嗰啲啊、运输机都齐。 咁智利都有啲钱嘅。 系啊，智利喺南美嚟讲算系咁啊。 智利同阿根廷都有啲钱。 喂，你知唔知好型噶？佢咧系咧搵啲 F-16 啊， 系 即系佢飞啦，跟住咧就搵 F-16 半飞啊，带呢个 F-35 入场噶。 哇， 好型棍嘅，其实同埋咧就成件事咧，好似向佢致敬咁啦。嗱，你 系 我贵宾，我一带你入场咁样，好型噶。咁所以咧 F-35 有飞事啊呢次。咁同埋大家有冇发觉咧 F-35 咧依家进军晒全世界军展啦，南美都去埋啦。你有咩地方未去啊？有非洲咯，非洲冇军展噶嘛，所以非洲冇咯。咁但系中东有啦。北美梗 系 有啦，跟住你见亚洲咧，新加坡有啦，跟住日本如果嚟紧又会有啦，马来西亚可以有啦，韩国可以有啦，全世界仲有边度冇？有两个地方冇嘅， 中国 珠海冇，莫斯科冇，冇噶啦，系呢啲嘅啫。你见度度都有，嗱呢南美都有咯。咁所以咧，依家 F-35 好劲啊！咁所以咧就嗰个势咧，你见到 F-35 咧，其实你基本上你去到边就啲人啲单就掟到边。 系啊，去到边就系啦。 佢争在睇佢做唔做得切嘅啫嘛。 我估佢做唔切。 其实做唔系好切嘅，真系。 做唔切嘅。 系嘛？其实你每年好劲，佢每年加百几架机。 系啊。 好劲啊！ 全球分。 系啊，即系可能，例如今日你收翻四架先啦。系啊。即系可能跟住下你转个头，你再收咗四架咁咯。 系啊。 哦，但系佢做得好快噶啦。 Okay, 你叫大陆啊，斋做个签十五都做唔掂噶，真系，系咪先？唉，唔好讲咁多啦，又好啦，跟住下一单啦。哇，這个咧，大家如果记得我哋 J 过噶啦，系嘛？ 系， 系咪上个礼拜 J 噶？ 系， 呢个上个礼拜 J 咧，我哋咪话咧 FA18 咧嚟紧咪有个游戏系统嘅。 系， 个游戏系统咧系劲到点咧？系可以咧遥控嘅架超级大黄蜂降落噶嘛？ 系， 哇，你知唔知今次 work 啊？ 系， 掂咗啦呢单嘢，即系我哋呢头讲咋，第二日就掂咗啦。 哇， 真系唔系讲笑啊！真系我哋啱啱话。我哋未话咧有政治意味嘅，其实系玩紧咧嚟紧将 FA18 咧改做无人机嘛。咁、 啊、 因为佢本身都可以用到fly by wire 噶嘛，即系线传飞用噶嘛。如果用咗电子装备咧，其实个好处就 系 如果你 mechanic 咧，你电脑咧你喐嗰啲位咧，你会个误差大。但电子就全部用 electronic 系教到噶嘛，加减噶嘛。咁于是咧，如果依家咧用 FA18 大黄蜂玩到的话咧，其实大家开始谂最恐怖嗰样嘢啦。就系、是、如果呢啲战机咧都已经可以航空母舰到咁样降落，嚟紧第六代战机，第六代战机咧，如果大家有听我哋报道咧，就有两间公司啊，一个就 Lockheed Martin 啦，另一间边间咧？ Lockshore Pullman 系啊，即系深水晶啊，即系格鲁曼系啊，记住唔系波音啊，波音应该唔 work 嘅。咁呢两间公司长啊嘛， 唔系波音都 work 嘅，整个骑尼几出俾你试玩咯。 哦，都应该系，不过应该唔中噶啦。 OK， 咁咧，所以咧，而家波音其实玩嘅咩嗱？因为呢架 FA 十八其实波音噶嘛， 系 波音咧，依家咧要抢单咧，就要咧嚟紧整嗰架六代战机咧，可以整无人机、 哦， 而无人机咧，佢可以喺呢啲航母度降落。 哦， 仲要系咩咧？仲要系只要用遥控搞掂。 哦， 唔使咩咧？唔使话做啲其他嘢啦。仲要系点遥控法咧？系临飞到五海里嘅时候，啲 LSO 整就搞掂，哇！咁呢单嘢你咪划时代咯，咁你要用埋呢啲咁嘅旁门左道啊，咁咧就系挑战呢个嘅王者格鲁曼啦，同埋挑战呢个霸者嘅 Lockheed Martin 啦。 Lockheed Martin 好似个 F35 都可以自动降落噶咯， 其实都得地噶啦，其实导航都劲噶啦， 系咯， 其实机师做少咗好多嘢，但你都仲要个机师喺度嘛？ 我咪前早几月讲过， 但呢个可以直个冇人喎，劲啊！嗰次 F35C 后个降落个位置太准啊嘛， 准得滞啊嘛， 准得滞啊嘛，令到航母个甲板算好大， 个甲板嗰个位算好大， 系啊， 同埋条绳咧 overload， 成日都 似咗第二条， 系似咗第二条，似咗个点， 系咯， 因为劲，所以上次咧 F18 芬兰嗰个或者炸咯，哎呀，我讲第三条就炸咗啦，其实好劲噶啦，芬兰大佬啊！咁所以呢單嘢呢大家呢就我应该全香港呢第一个讲呢單嘢嘅我估。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即係有呢、這个我估波音系有呢一个嘅用意㗎其实。即係唔系咁简单啦新聞啦。咁另外呢就讲到希臘啊。咁呢就希臘呢嚟緊呢就会升级呢个嘅战机啦。 哇终于85架都唔少嘢喎。 85啊其实唔系少嘢㗎。咁 升 V 啊。 其实佢原本呢应该系早啲升级架。原本应该早啲架。不过问题你知之前佢有欧债 系 咪欧债危机嘛所以佢唔得囉呢单嘢。 用緊啲 F4 嘅大佬。 对喎。咁所以呢上次我哋咪讲过呢希臘有单军演啊。即係呢佢未同埋哇好多国家㗎喎。希臘啦英国啦美国啦。跟住同埋以色列啦， 以色列同埋 跟住就塞浦路斯啦， 系 嘛？但系就冇土耳其嘛， 系啊，冇北塞浦路斯啊，即塞浦路斯啊， 塞浦路斯就即系南塞浦路斯， 冇南嘅先，塞浦路斯同北塞浦路斯嘅。 O K， 好，咁啊塞浦路斯啦， 因为塞浦路斯系 recam 我全部领土都系我嘅，所以我冇南北之分， 就冇南北，北都系我嘅， 北嘅原本都系我嘅。 哦 ，O K O K， 你应都系我嘅， 明白明白明白， 系啦， 好啦，咁所以咧呢个希臘咧今次咧就要升级呢个 F16 啦，升级到乜嘢咧？就应该系升级做 F16V 嘅喎， 系 系啊，咁当然升级嘅价钱都唔会平噶啦。 V 都劲喎， 系啊，如果佢到 V 嘅话，大家有听我哋讲咧，咪 V 咧其实最劲嗰样嘢咧两样嘢啦， 系 第一个就个引擎， 引擎 系啦，个引擎会少少升级嘅。第二个劲咧就系咩咧？就劲在咧嗰个嘅 雷达， 个雷达咧就变咗做ISA 嘛， 系啊， 系啦，咁个 ISA 雷达咧其实咧就会令到个扫描劲好多啊。 系咪 F35 嗰个啊？ 接近噶啦，接近噶啦 ，APG 八应该系，应该系83嗰个系啊。咁所以如果劲到咁咧，就变咗个扫个距离就远好多咯。咁你唔系再用 mechanic 嘛？你唔系再用机械式扫描嘛？你咁用主动电子扫描，同埋咧有好处就系佢追踪啲目标咧，佢嗰个情况会冇以前咁样，即系可能隔成一分钟就扫十几二十下咁样啦。佢变咗扫密咗好多，咁变咗咧追踪目标咧会好好多咯。咁如果你追踪目标好咧，咁你导弹攻击嘅时候系咪效率咪快啲啊？咁所以又会劲啲。咁当然啦，你话嗰啲导弹咧会唔会有改善咧？如果你睇远咗，你咪射远啲咯。 系啊， 理论上咁呢个 efficiency 高啲咯， 早过你咁啊， 早过你咁咯，系啊，咁所以咧就 F16V 咧会劲，但系啲人就谂啦，喂，其实希臘有必要咩？但系 Alex 同我讲完后，我觉得有啊，因为佢隔篱嗰个叫土耳其啊嘛， 系土耳其啊， 咁啊土耳其同佢细仇， 土耳其同埋叙利亚啊嘛，都系近佢。 喂，佢哋其实古代有冇恩怨噶？ 啊，有，古代都有。要听我节目嗰个历史渊源啊， 嗱，大家要睇历史渊流啦， 渊流啊。 喂 ，Alex 等你呢橛 啊， 真系等你呢橛啊，你争我啊，你一定要俾翻我啊。 OK， 好啦，另外咧又要讲下呢单喎，呢间就巴基斯坦啊。 系 大家知咧，巴基斯坦咧同印度就梗系世仇啦。 系 咁，但系巴基斯坦咧呢单嘢就分裂嘅，就系印度咧就好咬底。 系 就点解咧？原来俄罗斯终于开口啦，就话咧嚟紧咧我会卖啲 T90 嘅坦克俾佢，仲要连苏-35都放俾佢。 系 啊，今次濑嘢啦。咁即系咧，印度佬心谂嗱 T90 佢有啦，苏-35印度佬想买啦。 系 但系问题系，如果依家呢啲咧俄罗斯最顶尖嘅科技，巴基斯坦你都俾埋佢，咁依家巴基斯坦未有能力可以同呢个印度佬砌过啦，咁於是其实好鬼咬底嘅。 苏式武器对苏式武器， 系咪啊？ 系 咁好劲噶，咁同埋咧，印度佬咧就担心啦。如果人哋用苏-35，我用苏-35，其实成件事就冇秘密噶咯，即系话咧，如果印度佬又用苏-35或者用 T90。嘅时候，大家嘅战术就好似噶咯， 系啊， 咁就冇优势噶咯， 系啊， 即系以前我买 T90，因为我觉得 T90 系最劲嘅坦克。 其实以前你以前埃及同埋 同埋利比亚喺度打都系喺度互相用苏联武器喺度打噶啦，其实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大家咧仲要用最劲嘅苏式武器、哦。 嗰阵时都算劲嘅，系啊，即系问下23-21啊咁咯。 哦，争少少系嘛，好似争少少。咁但系咧，依家咧变咗巴基斯坦咧，嗱，但系呢单嘢咧最耐人寻味就系咩啦？嗱，大家要留意，你买苏式武器咧，就等于咧背弃咗佢嘅兄弟解放军。 系， 其实咧中共你知，其实巴基斯坦容开大陆嘢噶嘛。 唉，而家要抢单啊嘛， 系嘛？苏联冇，即系俄罗斯冇情同你讲噶。 系啊，大佬梗系要我啲楼。 同埋最紧要就系巴基斯坦都冇情同你讲啊！你依家卖苏35，即系代表佢投票咧就唔要大陆嘅签十咯。 哦， 系嘛？我唔要你签十，同埋我唔要你枭龙啊！但系咧，枭龙其实入咗噶啦， 系咯。 同埋枭龙嚟紧要枭龙二嘛， 系。 咁即系话咧，原来枭龙二系俾面你， 哦， 因为你成日援助我，我要俾面你。阿马底我买苏35。其实苏35就是拿来证明我是最劲的。 哇，咁枭龙苏35真是天同地比喎、 啊。哇，争两代都不止啊。就是嗱啲人话枭龙是两代半啊嘛。三代都未到㗎。 未到係。 两代半。 攻击机嚟㗎而家上 面。係啊，渣㗎相对。咁呢就你话。 炸弹㗎。 係啊，好轻微㗎，仲要係冇制度㗎，冇雷射冇剩㗎，唔准㗎。咁、所以你对印度唔够抽㗎其实。唔系好够抽㗎。好啦，咁啊，再讲多一单系嘛？ 好， 咁咧就讲呢个以色列喎。原来以色列咧嚟紧咧就会咧将嗰啲 F-16咧就会 upgrade， 跟住然之后咧就卖放俾哥伦比亚。 系， 喂呢单就分裂啦。 咦？ 啲人咧就开始谂啦，啊，点解以色列会放俾哥伦比亚咧？ 点解放俾哥伦比亚？点解唔同美国买咧？ 哥伦比亚，因为哥伦比亚嘅关系同美国都 OK 噶嘛。 系啊。 即系嗱，啲人咧有啲人可能有 即系可能买当系买二手机买俾佢。 喂，你可能 Alex 讲下，点解哥伦比亚同美国咁 friend 咧？ 咁呢个南边个美啊嘛，南北 诶，佢、有单咁嘅嘢嘅，原来咧哥伦比亚咧咪毒枭好劲嘅， 系啊， 而大家都知咧呢啲毒枭啲货最后去美国噶嘛， 系啊， 于是美国佬原来咧佢哋啲海军陆战队咧 系啊， 系可以随时入哥伦比亚咧扫毒枭噶， 你知唔知道嗰阵时候系。系哥伦比亚系要同美国借兵去打毒枭， 系啊系啊，就系咁咯。即系话我直头咧，我开放俾你噶，你嚟啦，你随时嚟帮我扫 啊！你知最最尾连啲直升机啊、机关枪啊，都全部都系美国佬俾佢嘅。 喂，大佬，如果我美国佬可以帮你扫毒枭咧，冇咁多毒入嚟咧，系劲啲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我怀疑系因为哥伦比亚同美国咧拉到关 系 啊。美国可能中间拉线啊。就帮以色列咧放咁啲嘢， 放啲二手机俾 系啦。咁咧可能哥伦比亚咧有时佢又想要嘢啦。 咁迟啲咪有 F-16炸毒枭咯？ 哇，咁都有得谂喎。 系咯， 系嘛有得谂喎。 系咯。 咁咧所以咧呢个 F-16咧依家咧就卖咁啲俾哥伦比亚。嗱、哦，一家便宜两家着。嗱，以色列咧，如果大家记得咧 F-15咧买咗喺美国度入咗啲嘛，跟住而家改装嘛，跟住而家 F-16咧佢咧之前好惨俾人哋咪炸咗落嚟嘅，但系佢话自己出事啦。咁而家佢将啲旧货咧就放俾哥伦比亚，自己就收 F-35。喂，其实个现金流咧咁样去翻，佢又可以入翻啲 F-35。 好似食品加工咁，食完食完又俾翻你，再食完又加工又俾翻你。 所以咧就好鬼过瘾嘅呢单嘢，系啦。好啦，咁啊呢一节嚟到呢度先。 好。